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于城市的悦动街区，相聚好友，齐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26号，星期日，农历2月29。北京晴，15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习近平致贺信，张高丽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李克强出席中国澳大利亚经贸合作论坛并发表演讲； 李克强与澳总理特恩布尔共同出席中澳工商界首席执行官圆桌会； 张高丽会见肖万长一行。 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举行全体大会，专家呼吁全球化不能开倒车。 教育部建成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 共和党撤回新医保议案，特朗普新政再遭重挫。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昨天在海南博鳌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位政界、工商界代表和智库学者参加开幕式。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博鳌亚洲论坛成立16年以来，立足亚洲、面向世界，在凝聚亚洲共识、推动亚洲合作、提升亚洲影响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东道主，中方为论坛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对论坛历任理事、咨询委员和各界人士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习近平强调，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以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为主题，体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国家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关注。希望与会嘉宾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为解决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贡献智慧，共同推动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张高丽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携手推进经济全球化，共同开创亚洲和世界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张高丽在演讲中说，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重要演讲，对经济全球化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为应对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推动人类社会走向繁荣和进步，指明了方向。 亚洲国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实现了自身的快速的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走出一条亚洲特色的现代化的道路。我们要牢牢地把握世界的大势，顺应时代的潮流，总结亚洲的经验，弘扬亚洲的智慧，携手推动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共同打造亚洲和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张高丽强调，要共同坚持和平发展，树立和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我们要按照杭州峰会重要的共识，向创新要动力，向改革要活力，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我们要秉持开放发展的理念，推动建设利益共享的价值链和利益永和的大市场，构建面向全球的经济合作和自由贸易的网络，积极地践行共享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具包容性、普惠性，实现全球范围的平衡发展，努力推动公正发展，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为全球经济的增长提供有力的保障。 张高丽说，中国坚定不移地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我们将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全面实施清单管理制度，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让中国市场更加透明、更加规范、更有吸引力。 今年五月，中国将在北京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让“一带一路”建设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24号在悉尼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波尔共同出席中澳经贸合作论坛并发表演讲。他表示，中国愿同澳方等各国一道做亚太安全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推进器。央广记者马哲、李思墨报道。 李克强表示，当前中澳双边贸易稳定增长，双向投资更趋活跃，人文交流日益密切，既给双方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有力促进了彼此经济稳定增长。这种基于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稳定而持久，能够经受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 两国的贸易是互惠的，是互利的，是有利于两国人民。同时，我们应该开辟新的领域，我们应该让中澳贸易走向繁荣的时代，就是要用中澳自由贸易的繁荣向我们的地区、向世界保明，自由贸易会给人类带来福祉的。 李克强指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首要任务是集中力量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需要长期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愿同澳方等国一道，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做亚太安全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推进器，携手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坚持公平贸易，相互扩大市场开放，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 协定谈判，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致辞中，李克强简要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表示中国政府依靠改革创新、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去年实现6.7%的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兴起，许多传统产业在改造提升中焕发生机。今年前两个月，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态势。李克强说，我们将营造公平、透明、规范的营商环境，打造最具吸引力的跨国投资目的地。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改革，继续通过简政放权、减税、创新等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的经济稳定发展，社会也将和谐发展，会是吸引各位去经商投资越来越优的环境。 央广记者马哲、李思墨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24号在悉尼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共同出席中澳工商界首席执行官圆桌会。李克强表示，近十年来中澳贸易年均增长9%，超过两国经济增速。实践证明，消除贸易壁垒，推进更大幅度双向开放，有助于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我们愿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各方共同努力，维护贸易自由化的大方向，促进国际贸易更加公平、透明、可持续发展。李克强指出，中澳两国政府要营造更好的贸易投资环境，在服务业和投资等领域扩大双向开放。中方企业愿参与澳大利亚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对澳投资，也欢迎澳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希望澳方相向而行，实现双方互利双赢。 央广记者马哲、李思墨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昨天在悉尼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共同观看澳式足球比赛。李克强指出，文明因多样性而多彩，欢迎你们到中国去展示澳式足球的魅力，通过加强包括体育在内的人文交流与合作，为中澳搭建更多有益的桥梁。当天，李克强还会见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州长贝雷吉克利安。李克强表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希望新州为来这里投资经商的中国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和便利，相信中澳合作能在新州开出更美的花，结出更甜的果。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24号下午在海南博鳌会见了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的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一行。张高丽表示，我们的对台大政方针是明确的、一贯的，将继续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这一政治基础，反对台独分裂活动。 持续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深化两岸民间各领域交流合作，研究出台新的政策措施，便利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我们愿意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增进两岸同胞亲情和福祉。希望台湾工商界朋友积极参与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共同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台海和平稳定。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在昨天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全体大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与会嘉宾表示，要增强跨国机构和体系建设，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央广记者王志刚、刘飞、张小璇报道。 鼠标一点就能买到外国的商品，到外国旅游读书也越来越便捷。全球化拉近了世界人民之间的距离，让各经济体间联系越发紧密，相互影响也越来越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敏表示，互联互通的一个突出影响就是溢出效应。 比如发达经济体如果发生1%的 GDP 变化，我们就会在新兴市场看到0.44%的变化。在新兴经济体做大之后，这里1%的变化也会给发达经济体带来0.22%的 GDP 影响。 在大家走得越来越近的同时，也有人提出走得太容易太频繁也会互相伤害。失业就被部分人认为是全球化正在向自己挥舞的锋利刀刃。对于这种观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指出， 人们谈到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关于工作，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多年前的经济危机让许多经济体的失业率上升，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本身并不完美，劳动力需要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当你抱怨自由贸易的时候，这其实是另一个问题。 去年末，博鳌亚洲论坛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会议，探讨全球化未来，形成重要共识。一方面，全球化要照顾到被边缘化和利益受损的人群，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对全球化的基本原则和积极面应予以充分肯定和坚持，不能开倒车。 教育部昨天通报，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全面建成，首次完成了各级各类教师全面信息的采集工作，建立了全国教师基础信息库。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教育部介绍，新建成的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建立了教师信息指标体系，根据各级各类教师队伍特点，系统梳理各地相关指标，研制出中小学、幼儿园、中职、高职、高校和特教等七套教师指标体系，国家统一规定核心指标，各省制定本省特色指标。此外，教育部先后完成培训学分、教师变动和教师交流轮岗管理系统开发工作。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定华介绍，通过高效采集、定期更新、有效整合教师信息，将形成教师队伍大数据， 了解了这些教师的准确情况，有利于推动县域教师的轮岗交流。因为这个信息系统里可以看到教师的任职情况、学历、年龄，在一个学校所担任的角色和课程教学的情况，来促进对他的了解，使得正确的人到了更需要的岗位。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昨天，来自种植机关、国家各部委和北京市的162名部级领导干部在北京大兴区参加共和国部长义务植树活动。自2002年以来，这项活动已连续举办15次。共和国部长义务植树活动累计有部级干部2769人次参加，共种植树木32900多株。 中国之声光盘行动大型调查团第二站来到中国海洋大学。4年前，学校向全校近30000名师生发出了光盘行动的倡议。4年来，师生们积极拓展光盘行动内涵，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在学校盛行。央广记者王茂盛、王伟报道。 请问您了解光盘行动？ 了解，就是提倡大家不能浪费食物嘛。 我基本上都知道。 就是不能浪费粮食。 那你们就是平时都能吃光吗？就做到光盘？ 能吃掉，能吃掉，除非说碰到那种特别不好吃的。 可以，没啥问题。光盘行动嘛，对，知道。 在食堂餐具回收处，一位正在忙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相比几年前，现在回收的餐余垃圾大大减少， 大概有2桶多吧，但是比我刚来工作的时候是明显是少多了，挺开心啊，他这不浪费粮食就是肯定是挺好的哈。 他们那个来拉厨余的都说，你们这个食堂这么大，为什么只有这些呢？这个和咱这个光合行动吧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剩的应该说是越来越少了。现在 食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减少浪费，他们从饭菜分量、口感等多方面改进服务，满足师生不同的需求。 像米饭就是小份、中份、大份，包括这个菜上面什么也分为这种三个档嘛，非常不一样 啊。除了学生打饭时候能吃多少打多少之外，反过来说我们的饭菜做得要好吃才行。 中国海洋大学后勤集团副总经理张杰说，四年来学校投资1000多万元，从就餐环境到菜品打造，从多样化的就餐模式到师生对餐饮服务的意见建议，建立起了一条完整透明的餐饮管理服务数据链，光盘在海大校园已蔚然成风。 64岁的河北退伍军人王新法扎根湖南石门县薛家村当名誉村长，他自掏腰包帮助当地村民脱贫，终因劳累过度不幸离世。央广记者傅磊报道。 王新法出殡当天，沿途近1万名老百姓身带白花，自发地站在路边，泣不成声地送他最后一程。村民田启月说，在老百姓心里，他是比亲人还要亲的人。 大好人呢，就是这个舍不得。 4年前，一次偶然机会，刚退休的王新法来到薛家村，带着铺盖行李液化气罐，住进了村里一个四处透风的废弃老屋，与村民同吃同住，花自己的钱干老百姓的事儿。身上被日头晒脱了皮，双腿在水里泡出了皮肤病，100斤一袋的水泥扛起来就走。村民曾德平， 60多岁的人呢，他干这事呢，我还干他不赢。 王新法拿出自己的全部退休金64万，修建山河园烈士陵园，集中安葬在当地牺牲的68具红军烈士遗骨，教育后人弘扬英烈精神。带领村民拓宽村道10多公里，架设桥梁5座，开山炸石修建山道5公里。面对开山炸石可能遇到了不测，王新法在生死状签名承诺，如果出现不测，由自己承担后果。谢淼， 每次在做什么的时候，他都在说，我们部队有一句话，跟我上，跟给我上，就不是一个概念。这里带动老百姓就是要有这种部队的传统的精神，就是跟我上。 茶叶是薛家村主要产业，但以前质量不高，销路也不好，村民的收入上不去。王新法摸索出不施农药的生态茶园，带领村民成立湖南五行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专家团队一起将新茶推向市场。村民年人均收入增加4000元，脱掉了贫困的帽子。曾德平， 他说很多人问我，你这么出钱出力没日没夜的干，你的利润点在哪里？他说很简单，老百姓富了就是我最大的利润点。 王新法的做法在战友中引起强烈共鸣，先后有140多人加入到他的与民共富浸润团队中。 尽己所能与民共富，展示军人共产党员对共和国的忠诚和责任，不认为这是唱高调，我们确实在那么想的。 搞的是3年一个计划，我一定要做到几个3年。 王新法倒在了他的第二个3年计划，留下无限遗憾。他的军人团队还将继续继承他未尽的事业，那面与民共富的小红旗将永远扎根在老百姓心里。 江苏华西村大力推进年轻人培养工程，如今村里年轻人创新创业已经成为华西村转型发展的内生驱动力。央广记者杨守华报道。 我们从5月份开始就要进行选种育苗工作了。 在华西村米业公司的仓库里，副总经理梅振华正跟他的7个年轻小伙伴布置着工作。梅振华说，他们米业公司的7个年轻人平均年龄不到29岁，都是华西村民的后代。去年他们复制在日本学习精耕细作的智能种植技术和经验，种了200亩水稻，不到2个月收获的53吨大米就全部卖光了。这些凝聚着工匠精神的华西村大米，在今年1月份又一举斩获江苏好大米金奖，这让梅振华和小伙伴们信心满满。他们今年准备将播种面积扩大到1000亩。 去年是试验，我们今年是推广，再到明年是巩固，再以后到国内其他地方去进行复制，把这个当作我们7个人的这个团队的一个事业在做。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新型的农场主。 同样由华西村年轻人开创的电子竞技企业，目前已经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电竞企业，还跟国家体育总局合作制定了行业标准。今年华西村将专门拿出一笔钱成立创业基金，孵化年轻人的创业项目。华西村党委书记吴锡恩说， 华西要转型发展，但转型发展还是靠人来转， 只要年轻人想干的事情是可靠可行的，是合法合适的，我们都全力支持鼓励年轻人创新创业，他们是我们华西村的未来和希望。华西要打造两个百年的目标，最终还是要靠年轻人。 连日来，正在埃及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地举行的中国军事文化周系列活动在当地引起热烈反响。央广记者陶宏祥报道。 三月的埃及春光明媚，一片生机。中国军队青年歌唱家陈淑薇演唱的埃及歌曲《尼罗河畔的歌声》受到埃及官兵热烈欢迎。埃及军校学员穆罕默德观看演出后兴奋地告诉记者， 中国军队能给大家呈现出这么精彩的一台晚会，他们非常感到荣幸，也感到非常高兴。 中国军事文化交流代表团在埃及先后举行了中国军事文化周开幕式，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的埃及军事博物馆、军事学院、海军学院举行了联合和专场军乐演出、图片书画展，赴埃及军队士气鼓动局等部门考察交流了军队开展文化活动和媒体建设的情况。 就是我们现在在的一个媒体中心，军事媒体中心。 中国驻埃及武官于海波介绍说， 图片展品甚至应海军学院院长的要求留在了该学院继续展出，效果和影响均超出了预期的设想，展示了我军软实力和良好形象。 新闻动车组，广州从化热力发电厂坍塌事故九人遇难，江苏检验检疫局查处缺斤少两进口商品，青岛栈桥景区安装闸机保安全，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工程启动。请听报道。 广州从化热力发电厂作业平台坍塌事故共造成九人死亡两人受伤，安监部门组成的专家组正在进行现场的事故原因勘查，涉事的六名相关人员已经控制。广州市从化区安监局副局长李世斌表示，事故初步查明是由于作业平台搭建不稳，致使施工过程中突然发生坍塌。 坍塌的原因我们专家组还在现场进行一个勘查，等他们勘查完以后，我们会按照493号令依法依规对社会一个公告。 央广记者郭翔宇广州报道。 去年江苏检验检疫系统共检出2.4万批次的不合格进口工业品，江苏口岸查获短重率超1/1000的进口商品2684批次，短重重量38万吨，潜在损失5337.4万美元。除了工业品，一些不合格的进口消费品也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江苏江阴检验检疫局检验科李晶， 昆山检验检疫局抽查了18批次进出口运动头盔，涉及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被抽检的样品经检测全部不合格，严重威胁消费者的安全。 针对国际贸易中缺斤少两、掺杂掺假等恶意欺诈行为，江苏检验检疫部门发起了口岸天平行动，目前已经成功处置46起重量索赔案，为中方企业挽回经济损失6200多万元。今年进口矿石、医疗器械、危化品等仍将是监管的重点。江苏台记者孙茂强南京报道。 为应对旅游客流高峰，青岛市南区政府在栈桥景区4个主要出入口分别安装了闸机和监控系统，将于清明小长假期间启用。安装闸机和监控设施可以对游览栈桥景区的客流量进行有效控制，当进入栈桥景区客流量达到瞬时承载量的80%时，系统会进行报警提醒。青岛市南区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王庆晨， 达到一定人数之后，我们的系统它会有报警，这时候它就会先暂时关闭，等里边的人出来一部分之后再继续放行，这样一个循环。 青岛台记者严丽华青岛报道。 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7年迁地保护项目再次在鄱阳湖启动，首批4只鄱阳湖江豚昨天从江西都城起运前往湖北河王庙和湖南集成院两个保护区安家落户。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克雄， 我们起运4头，有2头雄的，2头雌的，我们有兽医跟着车，还有护理人员跟着车，然后相应的药品呢，紧急用的药品都带在车上面。虽然是两个保护区，但是同一个水面。 目前余下的8头江豚暂时仍然留在鄱阳湖都城码头的临时网箱中进行观察，计划本月28日再挑选4头体质较好的江豚运往湖北。九江台记者胡伟九江都城报道。 昨天，内蒙古包头市土右旗沟门镇向阳小区发生爆炸事故，3人死亡，25人受伤。爆炸点周边有83户居民房屋受到不同程度损害，共涉及259人，目前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2016年，我国公安机关深化猎狐行动工作， 共从72个国家和地区抓获经济犯罪等境外逃犯951名，追赃9亿9900万元人民币，其中缉捕或配合缉捕100名红通逃犯19名。 河北衡水综合治理地下水超采，深层水位回升3.55米。 国家一级全球极度濒危鸟类白鹤近日出现在河北白洋淀，这是近几十年来白鹤首次在白洋淀湿地出现。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国办印发的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内容比往年更加丰富，提出将开展城市水环境质量排名，公布城市水质排名红黑榜。 中国网相信红黑榜会成为推动城市水质改善的动力。 新华网建议水质红黑榜应该变成一张能进能出的动态榜单。 去年全国政协累计开展了91项视察考察调研活动，有15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分别22次带队对42个重点提案进行督办。 中国纪检监察报指出，好的议案提案不是闷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也不是埋在文件堆里凑出来的，只有到实践的广阔天地中，到问题的复杂情境中，才能察实情、体民情、顺民意。 从4月1号起，多达41项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将取消或停征，包括婚姻登记费、收养登记费、房屋转让手续费等等。 新华社客户端认为，取消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虽然少了眼前的小账，却利于惠民生和发展经济的大账。 名家荟萃，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亮相北京，3月26日周日晚19:30到2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节目将为您呈现本次展演的盛况，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示艺术院团丰硕成果，敬请收听。 因未能争取到多数票支持，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4号在众议院全体投票前撤回旨在废除并替代奥巴马医改方案的美国医保法草案。美国医保法是特朗普就任总统后推动的第一项重大议案。美国朝野普遍认为，这是继暂禁全球难民和部分国家公民入境的总统行政令2度遭司法冻结后，特朗普政府兑现竞选承诺和实行新政努力再遭重挫。 昨天下午，韩国世越号船体整体起伏出水，这意味着世越号打捞工作基本宣告成功。按计划，船体随后在固定后由半潜船移动至木浦新港。如果一切顺利，世越号可能在本月底或下月初靠岸。 纪念罗马条约签署60周年，欧盟特别峰会25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并签署罗马宣言。宣言呼吁欧盟各国团结一致，尊重共同规则，让欧盟变得更加强大和包容。1957年3月25号，欧洲煤钢联营6个成员国在罗马共同签约。然而60年以后的今天，欧盟面临诸多挑战：人口老龄化、经济挑战、安全挑战、民粹主义、英国脱欧以及难民危机等问题相互交织。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王一鹏、郑兰，主播卫东、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自古神仙尽，葡萄美酒成，爱在烟台，难以离开。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00。